我们今天继续看那个第九章。第九章 ，Ferguson 特别讨论他的title 是 "The Spirit and the Body"， 圣灵与身体。中文的翻译就直接翻译成教会，但是我觉得用身体其实提醒我们圣经的用词，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而他之所以是基督的身体，因为一定是有圣灵在其中运作。我们上一次已经讨论。关于洗礼，因为我们特别认知，就是 Ferguson 也在这本书里面提醒我们，他运作一个可见的方式，也是我们主他自己指定的方式，就是透过圣礼，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可以看到他确实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之中运作。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理解的话，这些圣礼不管是洗礼还是主的晚餐都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不只是一个仪式，不只是一个传统，它一定有更深、更确实或者更真实的 realist 属灵上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看关于洗礼，我们从第190页看。我先问，大家读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翻译上很奇怪的？也许等一下我们会可以讨论。190页到192页中，这边190页最后一段。我们也许我在现在教会处境之下讲到圣灵在教会中的工作，我猜一般弟兄姐妹可能不会特别想到圣礼，特别是洗礼和主的晚餐，可能会倾向譬如说特会，或者当你讲圣灵在教会中用眼见的方式工作，大部分的基督徒可能不会想到我们指的是洗礼和主的晚餐，可能会想到特会或者医治特会或者有一些灵恩的经历。但是这个脉络就是再重复一次，就是因为这是很明显的是我们主他自己设立，用这样子的方式给我们确立，给我们一个记号，也给我们印证，让我们有确据，也是借着这种方式，透过圣灵的工作，借着我们的信心，将恩典确实的传递给我们。Okay. 他这边，所以最后一段190页的最后一段，他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我们，如果你没有多思想，可能会就很理所当然的这样子认为，洗礼的意义首要的是表征或反映个人的归信、信主的过程。那就如果你要这么讲的话，那也就是说，洗礼首要表明的是什么，或象征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我信耶稣，这个洗礼代表我信耶稣，或者我委身于这个信仰，我委身于这个甚至这个教会。但 Ferguson 在这里讲，他并不是否认完全没有这样子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是首要的意义。也就是说，首要的洗礼这个外在的记号或者标志，它到底记号、标志和印证什么样的一个事实呢？这个事实是不是我个人的信主的经历，表示我是信主的，我个人的信心 ，OK， 我信耶稣的这信心，或我的委身于这个信仰。他说 ：“No， 其实首要不是关于，简单来讲，不是关于我们做了什么，或我们经历了什么，或者我甚至是我信什么，而是首要记号与印证上帝的工作。”在191页，这上帝的工作，你可以用恩典之约来表达，或者你可以用与基督联合。这与基督联合，我们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 他的工作叫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甚至你就直接讲基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工作，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我们借着这个信心，我们之前讨论的信心抓住了 take hold of comprehend 得着了基督。那么当然你得着了基督，就得着了在创世以先在他爱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或者加尔文的要点就是在基督里面你就有份于他一切的福分，若在基督以外就没有。所以洗礼首要的表达的是这个，这一切的属灵的事实，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圣经的我们熟悉的罗马书六章好了，洗礼表示我们是与基督联合，联合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以至于像罪死可以像上帝活等等。而洗礼首要的印记的是上帝的工作，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工作，上帝在救赎历史之中，好了，你不要那么主观的，上帝在救赎历史之中所成就工作，如今将这个工作施展在你我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的身上。Okay. 所以透过洗礼这个外在的记号，和这个记号应该有其印证 sealed 这个属灵的事实，Ferguson 说他在我们的心中就有一个确立的功能，确立我们所信的这福音，我们所领受的这福音，或上帝拯救人的大能，我们的信心也就借此得到坚固和确据。你看得出来这 Ferguson 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圣灵在我们心中赐予我们信心，叫我们能够信，叫我们能够归向主，然后我们的主又在恩典之中设立了一个，在他的教会里面设立了一个外在的记号，让我们可以看到洗礼。这外在的记号印证我们所领受的属灵的福分，或你说一个新的身份好了，或整个的属灵的事实。因此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的信心也就越加得到坚固和确据。他在应该是191页有提到一个事实，在应该算是倒数第二段那里，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里有没有什么想法，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少忽略到的，尤其是一般的如果你没有思想，或者教会里面没有教导，你没有仔细去思考这个事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觉得洗礼，甚至会觉得有一种好了，就给临终的家人就觉得说一定要给他洗礼，好像就表示至少给心里带来一些安慰，就是好像就是他某种程度可以让你得到他是信主，他可以上天堂或怎么样。我们比较少，当我们听到这种事，或者甚至自己有这种思想的倾向的时候，我们比较少想到说洗礼其实跟圣道一样，圣道发出去绝不回来，圣道就是如一刀两刃的，可以切破人心的，都是一定有功效，不是福就是祸，不是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就是叫人的人心刚硬。也就是说，既然洗礼和主的晚餐都一样，是我们主所设立的，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说它的功效并不是你领受就有功效，或者再仔细一点讲，并不是说你领受了这个不管是洗礼还是主的晚餐你就有你想要的功效，但是它一定有其果效，就像圣道一样。我们之前在讲道中好像有提到，若不是叫人能够人心能够回转归向上帝，其实就是叫人的心越加的刚硬。圣礼也有同样的功用。 所以圣道的Ferguson 用的例子是马可福音四章十到十二节，平行经文我们在路加福音有看到，大概在一个多月前有讲到，就是这些比喻是叫你们能够明白，但是对外人来讲，不信的人他们的心只会越加的刚硬，他看也看不看见不晓得，听见却不明白。主的晚餐其实也有这种叫人心刚硬的果效，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以如果不按合理不按理领受主的晚餐，就是干饭主的身体主的血，其实就是吃喝自己的罪自己的审判。就是为什么中心的实行 主的晚餐必须要我们说护卫主的餐桌，其实那个也是不只是护卫主的餐桌，也是对人好。所以洗礼既然是如果是主的设立，那么它一定会有其果效。好了，我们就不说功效，对信的人那个功效就是它会确认我们的信心，它会叫我们更加的领受主的恩典。每一次看到人的洗礼都应该回想到我们自己的洗礼也就是清教徒所说的那个善用或者改进自己的洗礼，使用我们的洗礼。但是对不信的人来讲，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他领受了这洗礼，到最后是刚硬他的心，他会轻忽主的恩典，会把上帝的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会轻忽主耶稣基督的名分等等。所以虽然圣礼的工作不是只要施行即有功效 ex opere operata， 这个是路德宗或者罗马天主教好了，罗马天主教的倾向，只要你施行你就有功效，但是却一定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功效，就是我们想象或者我们想要得着的好的功效，但一定会有果效，祸福祸福，祸不是若非是不是就是领受圣灵的工作，就是干犯圣灵。他在191到192页那边有提到 Martin Luther， 他会时常提醒自己，他觉得他受到魔鬼的攻击或受到罪的试探的时候，他会说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已经受洗的人。我会觉得我们也许跟路德宗或者跟路德他本人的对圣礼的领受不全然一致，但是这点我觉得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学习，也是改革中的先贤们就是叫我们善用洗礼的意思。也就是说洗礼不是那种机械式的运行，如果是你领受了洗礼它就有其效用，其实你就不会再使用它了嘛，因为你领受了它就有效用。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真正的这种属灵的恩典它是活的，你必须要使用它，而如果它真的是属灵恩典，你必须要善用它，改进它，跟进它，活化它。好了，洗礼其实也是一样，虽然只是一次的，是入门的叫你入教的这个记号，但是仍然是它既然是属灵的恩典，就是需要不断的使用的。路德就是其实我是说我自己是领受了洗礼的受礼的人，受洗的人，其实我们在说什么，就回到我们刚刚所讲，你其实不过是在提醒，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我是与我的主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人，我不再是为自己活，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我是为他活，我是属于他的，等等等等等等。提醒你自己这个事实 ，OK。然后他在192页有提到说，我们对洗礼或者对圣礼，不管是洗礼还是主的晚餐，都会有两种极端的错误或者孪生性的错误。因为这是一种一个铜板的两面，好了，你可以这么说。 过分的主观化，就是洗礼是关于我个人的经历，标记我个人的信心等等，我个人的感受，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极端就是过分的客观化，就是不管我信不信，不管我有没有感受，如果我领受了这个记号，我有受洗，那么它就会发生效用。但是 Ferguson 在这边提到说，这个过分客观化或者只要施行即有功用 ex opere operato 这种概念，罗马天主教的这种概念，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改革中对于圣礼的理解一个很精彩的见解，就是不管是洗礼还是主的晚餐都是记号和印证 right？它是一个外在的记号，可是要印证其属灵事实。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子的理解来看洗礼的话，那么你光有这外在的记号，却没有那这记号所应该印证或标记的属灵事实是没有用的。所以过分的客观化就忽略了圣经关于这个的教导，是记号和印证，它需要印证一个真正的圣灵所工作的属灵的事实，如果没有这属灵的事实，光领受这外在记号是没有果效的。 OK， 这一段关于洗礼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在这一段最后一行最后一两行字192页中间那里圣餐上面那几节，他说他我觉得他提得很好，我们不会想说我们听到圣道然后就会产生功效，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圣道一定是要有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讲有信心的调和，信心调和就是一定是有圣灵在你心中工作，那圣道才会发挥他应该有的效用，而如果没有发挥效用，他还是有果效，就是定人的罪，让人的罪继续的刚硬。所以如果圣道，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很明白为什么对圣礼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误解，好像就是一定要这个外在记号你领受以后就有点像是好像有点迷信，它就一定会发生功效。吴大哥，你们那边 OK 吗？ 再思想理解一下， 有什么地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或者我讲的不够清楚 ？OK。秀云姐 OK 吗？ 可以，就是还蛮，就是还蛮特别的，就是竟然在圣礼当中哈，就也有就是也有积极面，也有警告面哈，对，是，所以每一次的领事他就是更加的谨慎。 嗯。宜兴 OK 吗？ 我就是， 请说。 我在想说，有这样子圣灵在圣礼的功用，有这么样的这个奥秘哈。那我想说呢，那些没有在举行圣餐的教会，那就很可惜了。 嗯，我们会说那是。很明显的完全不顺服主的旨意、旨设立命令，也轻忽了他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和乔玉以前确实待过教会，可能一年两年都没有施行圣餐的那种教会，所以是有这样子的教会。那如果按照我们的理解，那基本上你已经很难称自己是教会，那已经没有那三个记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记号。 嗯， OK， 我们继续看圣餐。他在192页，他说洗礼和主的晚餐都是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证，也是我们的理解之中唯一的两个圣礼，没有其他的圣礼。OK， 那差别是你可以用这样子来理解，洗礼当然就是一次性，它是 inaugural， 我忘记它中文是什么，哦，起始性的也可以，就是或者入门好了，就是入门的一个记号，是 OK， yeah。入门什么开启，你可以说洗礼代表与基督联合的一个开启进入， OK， 所以只有一次，但是主的晚餐则是常态，会常态就是重复性会发生的，重复性是每个礼拜呢，还是一个月一次呢，还是半年一次呢？圣经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可是从初代教会的就是使徒行传看来，是似乎是他们聚会的时候就会擘饼，所以我个人的领受是多多益善，按照我们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现有的状况参考，我们目前是一个月一次，但是如果大家觉得我们可以更多次，我们都可以讨论，但这边讲的这个是常态性的施行主的晚餐首要的，所以它是有延续性或 sustaining。清教徒会说，所以洗礼是那个 initiation， 就是开启或者带你领进入一个东西。但是主的晚餐则是 sustain 与主的团契，维持持续与主的团契。但我们就回到洗礼，洗礼也有这个功用，但是比较不像主的晚餐是这么明确的，每一次一次一次。洗礼有这个功用，就是清教徒所讲的那个改进你的洗礼或善用你的洗礼，尤其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受洗的时候，是受洗的人在旁边观看的时候，这就是好的机会再一次使用你的洗礼。 OK， 主的晚餐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的要素好了 elements， 则是那拨开的饼和倒出的酒。 OK，这拨开的饼和倒出的酒所表征的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0章16节那边的用词，我好像在那个我们主的晚餐领的时候有一次我有讲，我们同领主的身体，同领主的杯或主的血，那个翻译成同领其实就是 koinonia， 就是团契的意思。所以当我们领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是与主的身体团契，与他的血团契。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拨开的饼和倒出的酒象征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的身体或者刺透的身体，还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倾倒出的血。所以接下来在192到193页 Ferguson 又提到，这个其实提醒我们主的晚餐你必须要有一个约的架构，你才能够全然理解主的晚餐的意义，因为太明显了，饼血这是立约的象征，从旧约开始就是跟那个约前的晚餐有那类比的象征，其实那个饼用哥林多前书5章的经文，就是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所以逾越节以色列人是吃羔羊，我们则是吃基督。 Alright， 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核心，属灵的核心是一样的，但是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之前那个羔羊是象征那上帝的羔羊，如今我们这饼子是直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肉给我们吃，他自己说他的血则是什么与你们所立的新约，这杯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所以就像逾越节的那个羔羊，因为那个羔羊所以象征的是 上帝越过以色列人，给他们带来拯救，带来祝福。同样的，主的晚餐，如果你有这个约的背景来理解的话，你才可以全然的，我觉得才能够真正明白主的晚餐的意义。没有约的概念，那个到最后就是一个纪念仪式。So, Ferguson 在这里提到最后的晚餐，耶稣是递给门徒们那新约的杯， right? 这是我写与你们所立的新约。但是他递给门徒们那杯，他就表示他在客西马尼必须领受父递给他的愤怒之杯。Ferguson 在这段引用了很多的经文，在 教材里面就没有，我们讲道中也会都会引用这些经文，尤其讲到愤怒之杯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把 这些经文连串读在一起的话，中文他会怎么讲？哦，他说读这些经文使人心里 哀痛，他英文好像是用的 更强烈一点。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在领主的晚餐的时候，一旦认知这是这个，他说他的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和背后所代表的代价，然后再想起他必须要为我们领下我们本来应该领受的愤怒之杯，我们才可以领受他所立的新约，他与我们所立的新约，这会让我们更深刻的体验、体会、领悟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在这个动作之中，我们你一旦思想，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属灵的操练就是，你一旦明白你做的这个，你这个操练本身的恩典这么大，你在其中也就领受恩典。怎么说？你就越加认识你的主，你就越加爱你的主，这个恩典就在你心中工作，就越加的给你鼓励，给你安慰，给你动力，效法他等等。Okay. 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很少，我们看生命记二十八章，我们当然知道就是摩西在提醒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顺服，你们的这个后果会怎么样？然后一连串的那个咒诅。Right? 我们很少想到生命记二十八章那一切的咒诅，所有的咒诅，那一连串的那个你读起来其实会让你毛骨悚然的用词，在十字架上全都落在我们的主身上。我们很少这样想 yeah, 但是如果我们确实是被约的人，我们确实是犯罪的人，而那就是被约得罪上帝犯罪的后果，而我们如今没有承受这后果，将来也不承受这后果，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人为我们承受这一切的后果，一滴也不剩。所以生命记二十八章其实是在形容十字架。Ferguson 在这边提醒我们这个，然后他也提出在以马楚斯的那个路途上那两个门徒，他们是在哪一刻认出了耶稣？是当耶稣跟他们坐下拨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忽然亮了，然后就认出他是谁。Okay.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实行，如果你真的就是把圣餐只当作一个仪式的话，那么这个仪式就是你就是实行就好了，那没有什么，你也不用太在乎，然后你可能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然后那边的经文，然后就 OK yeah, 我们就是领圣餐。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说忠实的，按照我们说至少有四个动作，要拨开注谢要分然后递出去等等，这是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在中心的实施 主所设立的圣餐之中，圣徒们就如此认出了他们的主。他说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薄饼，我觉得不是没有原因的。薄饼的那一刻门徒们认出了他，也告诉我们，其实圣餐忠实的施行主的晚餐，其实目的就是要人认出基督，要圣徒认出我所领受的我的这位主，我所领受的恩典，我的恩主到底是谁。 OK， 193页好像有一个翻译上的错误。这样上帝的约里面最根本的能力是运作性的。倒数第二，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读不懂。我的翻译是，你们的教材里面有，我的翻译是上帝的约它最基本的动力是如此的运作。怎么运作？怎么运作？就是上帝将，接下来那句话是上帝在他的心里承受了审判性的咒诅。 OK， 我觉得这个翻译会有神学上，如果你仔细看会有一些问题。我觉得直接的翻译，你们的教材里面有原来的英文，也许可以翻译的更好，但是我会这么说，其实就是上帝亲自承担了审判的咒诅。当然这里是讲上帝第二位一个上帝道成肉身的儿子亲自承受了审判的咒诅，生命记28章的那一切的咒诅。而我们呢，我们则是承受祝福。怎么承受祝福？借着信心承受祝福，或者我们借着信心承受了什么？就是那死复活高升的基督与他团契。上帝的约就是这样子运作，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他承担了我们本来应该承担的，好叫我们承担我们本来不配得到的福气。他承担我们本该承担的咒诅，好叫我们可以领受全然不配的福气。其实这从创世纪十五章就看得出来了，不是吗？我们之前讲到好像有讲过，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然后是那个火把，冒烟的火把从剖开的动物的尸体之中走出去，那是代表承受咒诅的只有那个火把，当然就是上帝，不是亚伯拉罕。 OK， So 圣餐的意义指向我们，提醒我们的是这个约所运作的恩典。所以这边再次再提到，明白圣灵是如何借着主的晚餐工作，如何在主的晚餐中工作，我们就可避免这两大误解。就是还是一样的，就是天主教和路德宗的，我会觉得路德宗也是必然的 ex opera operata， 就是只要领受你就有福分。 OK， 不管你属灵状态如何或有没有那个属灵事实，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过分的客观化。另外一个过分的主观化，就是单纯只有纪念性质，纪念的主义。所以我们会说主的晚餐的那个元素，那个 elements 饼和酒，其实本身没有什么神奇的功效，不是你吃了它就会发生功效。 OK， 但是它也绝非只有纪念性的象征功能。So， 我们怎么理解他圣灵到底是如何在主的晚餐之中工作呢？圣灵到底是如何借着这酒和饼工作呢？所以基督并不是限于饼和酒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应该是194页， 这是，还是这个是我写的，应该是这么说吧，就是如果说我们所领受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那么我们在圣餐中所领受的，我们会说我们领受基督好了，但是我们也必须认知，那个饼和酒并不能够局限，并不能够包含，并不是，就这么讲好了。我们等一下会再解释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就是路德那时候的，这是我的身体，那个是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必须要说这真的是基督的身体，怎么说是呢？当然我们知道路德终究是同质论或同在论，罗马天主教只会说这是变质论，就是在主的晚餐之中经过神父的念出那个 institution， 然后他就会变成主的身体，变成主的血。路德宗只会说那他不是，我们不是说这个饼会变成主的身体或者酒会变成主的血，但是主的身体确实的物质的淋在这饼和酒之中， in with under， 他们的用词是在其里面，同在，在他之下，撑住他。Okay. So， 改革中的理解则是说，是的，主耶稣基督他的肉和血，你要这么讲，确实是淋在，真实的淋在这饼和酒之中，因为这是他的设立。但怎么样的淋在，我们的理解和变质论和同质论是不一样的。我们先讲好了，这不是物质的或肉身上的淋在，但却是真真实实的淋在。 Ferguson 在这边用的例子还是他回到那个道圣道一样，就像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不会说我们如果听到就领受了基督，那那个道就局限在我们圣经的纸本那个纸张之中，但是我们会说这道即肉身，然后如今道进到我们的耳中，我们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是有一个属灵上的真实，真真实实的在道中领受了基督，但不是物质性的，不是肉身性的。所以按照这样子类比的理解，你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改革中会说饼的确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身体，酒这是他的血，但并不表示那个饼本身成了或变成或者那个身体是淋在那个饼之中，但却是真真实实的我们可以领受我们的主，怎么讲，属灵上借着圣灵属灵的真实的灵在、okay. 这边194有个翻译上的问题、这边他说他在圣餐中的同在第一段的倒数第四行，他在圣餐中的同在不是借着饼和葡萄汁，而是通过圣灵的大能，通过圣灵大能没有问题，但是不是借着饼和葡萄汁，那翻译很不精确，因为确实是借着饼和葡萄汁同在，所以英文原来是不是 in the bread and the wine， 不是在那个饼和葡萄酒里面，你可以看出来 in 就是一个空间上面的或者物质上面在那里面，他 Ferguson 要强调的这个，但是主确实是利益借着饼和酒与我们同在。OK， 到这里，到目前为止，大家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想法？哦，对不起，基督不是限制在饼和葡萄之中，那是天主教观点，那是在194页的第二行，第二行。也就是说，你知道，如果你说那个饼的确变成基督的身体，那 你其实在做了一件事，为什么你要用小圆饼？你生怕有屑屑会落到地上，因为如果那是基督的身体，那个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恐怕真的会亵渎它。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我觉得现在教会也有这种概念，就是那个圣餐之后啊，那个饼怎么办？怎么处理？如果这真的是，你会觉得那真的就变成耶稣的身体的话，那你真的会有问题。你剩下来的那个圣餐，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所以只有什么？只有牧师可以吃吗？那如果牧师又不喜欢吃那个，啊，所以你如果有不管是变质论或者同质论，你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将基督的身体局限于那个饼和酒之中。但我们 OK，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继续看在启示录。我觉得很有趣，那个Ferguson 又是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觉得这就是有时候翻译上的问题，让中文的读者或中文的信徒比较难直接的去，有的时候比较难看到一些经文中或许可以看到的光亮。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中文的翻译是就是我站在门外叩门的那个讲到基督，然后他说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right? 他那个一同坐席直接翻译就是吃，我与他一同吃东西，我与他一同吃餐，我与他一同用餐。So Ferguson 在这边，我不知道这读的他在这边讲，他说如果我们改革中，虽然我们不强调那个是物质上或者 physically 饼和酒变成身体和血，但是我们仍然强调基督的身体和血是真实的灵在圣餐中，因为是他的设立，是透过圣灵。所以我们用餐的时候，我们用主的晚餐的时候，我们讲的是非常露骨，我们会说这就是他的身体，你凭着信心领受，你就是吃他的肉，你就是喝他的血，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 right? 所以他说如果延续这样子的概念或者思维的话，那个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用餐，一同吃，你很难不把它理解为，或者你可以合理的把它理解为，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然后他又用另外一个经文，就是那个老约翰在启示录一开始就讲说，当主日他被圣灵感动。在圣灵的感动之下，Anyway, 这我觉得蛮有趣的， Ferguson 用了这一小段。主要是他那个字，希腊文的字一同坐席，其实就是直接我与你一同吃。我等着我要进来，我要与你一同吃，怎么样，就像在最后的晚餐一样，我把我自己给你。那这个确实的自己给了你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是这么的真实。所以加尔文，当然我们就是我们的圣餐论跟就是延续加尔文的见解，但不只是他的，但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首要的、很代表性的。我们领受基督的身体，但是不是他物质的肉体，但是他的身体，我们是凭着信心借着圣灵。所以加尔文他的用词，尤其在当时跟路德宗的讨论之下，就是他们要强调的，就是路德中要强调，或路德他本身要强调，这是我的身体，那个是非常的重要，就要强调我们领受的真的就是主耶稣的肉，喝的是他的血，但是以什么意思来讲？所以路德中的进入就是同质论，其中有奥秘，但是基督人性的身体是与那个饼同在的 ，OK， 物质上的同在，所以这就是 我们会说 No， 基督的身体如今在天上。但是我们仍然要强调，加尔文，你可以想象加尔文他们的时候，如果你要强调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主的身体，你要有另外一个进入，符合圣经的进入，我觉得也是最符合圣经的进入，就是是的，这是他的身体，但是不是物质的，他的身体在天上，如果他真的是人的话，他就只能在一个地方，不能在所有的地方，不能无所不在。路德宗会说基督的身体是可以无所不在，我们会说那是非常荒谬的自我矛盾的，根本 doesn't make sense， 如果是人的身体你怎么可以无所不在，但是我们会说他仍然只要我们按照他的吩咐领圣餐，他今天可以在美国在台湾在哪里，但是什么样借着圣灵，所以这个真实的灵在是属灵的 spiritual real presence，属灵的真实的灵在，不是肉体，不是 carnal 或者肉体或物质性的灵在，但却是真实的。所以很有趣的是，这 Ferguson 没有提到，加尔文他有很多的辩论，有很多神学上的讨论，而且他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加尔文的用词啊，我们会觉得哇，你讲话怎么这么超级不客气的？因为他有一个跟一个路德宗的人在辩论圣餐的时候，他说你们路德宗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你领受这圣餐一定会有其效用，那不信的人怎么领受基督的身体喝他的血？你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要说他的身体就临在，不管是在里面，在他旁边，在他周围，还是在他底下，你领了那个饼是一个 physical， 它就是确实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不信的人领受了那个，他怎么可能？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说法，他就是真实的领受基督的身体，因为它是一种物质性的，无关于你的信心，无关于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就回到圣经，是的，你的确有这外在的记号，你领受外在记号，但是你没有那属灵的事实，对你来说其实就是领受审判。那路德宗或者罗马天主教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那我已经吃了主的肉，喝了他的血，我怎么理解保罗的教导？这居然会是不按理的，然后会给我带来是践踏圣灵，或者说是那个糟蹋了主的肉，糟蹋了主的血，你很难解释。所以加尔文的重点，他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确实领受了基督，而这基督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是一个神学上的口号，不是我们只是一个仪式之中的名号，但是他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如果他是真实的基督的话，他就是怎么样？道成了肉身，有神人二性，如今已经升天，坐在父的右手边，是为我们死、埋葬、复活的，是这位基督，我们领受他。所以他是有血有肉的基督。所以他的用词，我相信如果你没有听过，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怎么会讲的那么血淋淋的，怎么是有点像是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用词，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弗林在这边就有提到，不见得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所谓的加尔文主义者，都能够接受这么现实或 realistic， 他这边中文翻译是实际或者真实性的，或者听起来好像已经太过物质化，肉体和血的这种说法，就是我们都已经在心腹领过圣餐，我们用的用词就是这样子啊，这是他的身体，这是他的血，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但是因为加尔文他强调的是我们确实是领受这位基督，没有别的基督，而这位基督他是确确实实道成肉身，有血有肉，如今坐在父的右手边，如今又借着他的圣灵将他的肉和他的血赐给我们，好像吃他肉喝他血的人就有永生等等， 所以既然是这么强调，我们就是确实领受我们主的身体和喝他的血。但是不同于罗马天主教和路德宗，我们不是这个确实性，不是因为它是肉体或物质，而是因为圣灵的工作。回到这本书，所以 Focus 在这边提到，他说我们主，如果你不喜欢加尔文的用词，他在195页有附上那个加尔文的用词，所以我没有多加看，因为我觉得他这边翻译还 OK， 你只要仔细看。他说这中间是有奥秘的，我们确实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但是我们也知道他的肉和血如今不在地上，是在天上。那我们怎么属灵的奥秘 mystic 嘛，属灵的事情。但是他说什么，圣灵确实能够将不同空间的事物连结在一起，不是把它变的，但是能够连接在一起。在195页那边引用加尔文的那段里面讲，然后他后面有讲到说，这个只对有信心的人，就是有圣灵在他身上工作的人有功效。OK， 所以他的这种这样的思维功用说，在195页。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翻译成功用说 virtualism， 其实那个就是现实或者实现，非常的把它呈现出来，实现说会过于物质化嘛。 OK 好，有些人也许不喜欢这样子，觉得这太物质化了。但是我们主自己的用词 Ferguson 提醒我们更加的真实。当然你想到那个他讲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才有永生，约翰福音六章的那段用词，就连当时的人听到，你可以，这人到底在讲什么？连他的门徒都离开他去了。或者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六节，你们是与我的身体团契，你们是与我的血团契，是这么血淋淋的这种用词。如果你不喜欢加尔文用词，你也不喜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用词。所以他 Ferguson 接下来就说，圣灵在主的晚餐之中的工作呢，其实你用另外一种角度，其实就是叫我们有份于高升的基督，没有别的基督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说，这基督来到我们中间，将他的肉将他的血给我们吃给我们喝，我觉得这无可厚非。但是其实圣经的用词应该是，当我们在忠实的施行和领受圣餐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其实是什么？是将我们在地的圣徒高升到在天上主的餐桌前，吃他肉喝他血，就是预尝那永远将来永远我们有份的那个羔羊的筵席。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其实是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是我们是上到天上，在主的餐桌前预先靠着圣灵，还不是复活的身体，但是确实的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被抬到天上去，然后与那位真实的基督有团契，就是这样子。所以在主的恩典之中，主的晚餐一次又一次，不管是每个月每个礼拜，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也叫我们预尝的将来永远的福分。但这个事实，如果你在其他的时候没有领主的晚餐，你没有这个事实，你没有与主联合，你不有份于他，然后你只奢望说，哦，我主的晚餐很重要，我要领主的晚餐，我才能够领受福分，我才得到祝福好了，那个真的是你不明白，它应该是象征这个事实，应该是在你生命中呈现出来的事实。所以再回到哥罗西书三章那边，保罗说，你们既然与主一同复活，就应该思想天上的事， 你们的心智应该是清教主说往天上，往天堂 heavenly mindedness 的意思就是我们活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其实都应该是在天上，因为我们好像已经中文会说那个脚已经踏入棺材，我们会说我们是脚已经踏入天堂的人，还没有进，但是已经，所以活的应该是那样子，我们思想也是那样子。主的晚餐，圣灵在主的晚餐中提醒我们的，告诉我们的事实就是那样子。所以福克森说，这样子讲，我们不需要再说的更多，但也不能说的比这更少。也就是说，这样子的，主的身体，主的血，不应该比这说的少，因为这就是圣经的用词，是真实与主的身体和血团契。中文用的是统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那个和合本翻译那个好像比主还客气，反而就是你会 miss 掉很多，你会失落很多东西。他这边讲说我们的圣灵，其实他这边所讲的就是提醒我们的圣餐论其实就是我们的基督论。你认识什么样的一位基督，你就领受，你就在圣餐之中领受什么样的一位基督。所以主的晚餐使我们用眼见的方式，在地上的时候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和他的血，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确切的看见主耶稣基督？而这不是迷信，而这不是迷信的唯一的原因，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主在他的恩典，在他的智慧，他没有忘记我们，他就是设立了这两个元素，要我们想起他，要我们领受他。而且他又特别聚焦的是什么？基督破碎的身体和他为我们所流出的血，就是那个波饼和那葡萄酒为什么那么重要。他这边最后有提到说，其实这个基督与我们在圣道之中所传扬和领受的基督是同一个基督，没有，不是另外一个基督，也不是一个更好的基督，但是却借着这可见的元素，就是饼和酒，可以更好的领受的同一位基督。我们说更好领受，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发明，我们想起，因为主他自己设立要我们领受的。最后他这边讲说，主的晚餐指向那一日，也就不再需要主的晚餐的那一个餐，可以这么说。启示录21、22章那边，羔羊的筵席，而那事实要呈现在我们眼前。如今我们是依靠圣灵，凭着信心之眼所见的，虽然肉眼看见，但是那指向那个属灵事实，将来就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不需要再领主的晚餐，就不需要再有记号和印证，因为我们已经完全得着那属灵的事实。 OK， 其实我觉得这不外就是复习我们其实都在心腹都已经教导过的，学习过。大家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他在195页有提到说，加尔文的这种叫血淋淋的用词吧，甚至 Hodge 和 Dabney 都，还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我们比较不熟悉 William Cunningham， 他们都会有意见，觉得他太过于物质化。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读 Hodge 我没有读到关于这一点，就是他对加尔文的，反正我读到他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跟加尔文还蛮一致的。 在这一段的上面有一句话说，这样生命就借着他肉体的本质注入到我们里面。我实在没有办法。 哦，在哪里？哦，对对对对对对对。OK。 上面，生命借他肉体的本质注入到我们里面。 OK， 好，你等一下，我看一下他，我看一下他原文。对对对，这个我没有特别。 这是加尔文的用词、infused into us from the substance of his flesh. OK, 有什么问题吗？ 肉体的本质。 OK, 你看上面这， 我刚刚要解释的，复活的基督，但注入到我们里面，他强调的就是因着，就是因透过圣灵，我们持续的跟这位有真实肉体的基督有真实的团契，就是这个意思吧。 OK, 如果我的翻译的话，其实翻译我的翻译更简单，我就先看这个，他的肉身的本质 ，substance of his flesh， 他的肉身的 substance， 他肉身的本质注入到我们里面。好，就是这句，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强调的，我们所领受的，或我们来到他餐桌前的，或他来到我们面前，把他自己给我们的这一位基督。是非常具体的，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口号。你要说它具体就是什么，它能够来到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能够来到它面前？因为它有一个肉身。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或者你要换另外一种方式讲，因为它道成肉身的事实。它这边还有另外一句，就是我们在圣餐中所领受的这奥秘，无非就是神人二性 hypostatic union 的这个奥秘。我不知道这里哦耶耶耶，第196页第三段我没有讲到，这个奥秘正是基督神人二性在位格中之联合的奥秘。什么意思？我们借着圣灵与这位基督有属灵上的团契，或有份于他，这其中有奥秘。这奥秘无非就是，其中的奥秘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和完全解释，但是这奥秘所表达的事实就是基督确实道成了肉身，他在他的神圣的位格之中将人性与他自己联合在一起，在位格中联合。正因为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说我们与他联合，我们有份于他，我们与他团契。所以延续这个想法的话，就回到这里，他说基督，回到195页，这个就是有一点困扰的这句话，他说基督以他曾经道成肉身的被钉十字架埋葬复活升天和进入荣耀状态中的身体来到他百姓那里。我想他这边的意思， Ferguson 在这边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这位道成肉身，虽然已经升天，虽然已经得荣耀，但是是道成肉身的基督，是这位基督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而我们所领受的，按照他自己的吩咐，就是我们可以吃的是他的肉，我们可以喝的是他的血。然后加文的用词，这样他那肉体的本质就注入到我们里面。这样子理解，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平常讲的没有什么差别。希望我们会有，你吃它什么，你就变得像它一样。我们是不是会这样讲？这是你的属灵的养分，你必须要有它的肉在你里面，你才有生命，你才能够继续走。所以我们也会用这样的用词。对。OK， 我也好奇，就是你们或者。因为他在这边有提到一个，就是不见得所有人，甚至这边的改革中的先贤对加尔文的用词都会有意见。我个人是没有了，但 Ferguson 看来也没有意见。我不知道，就是你们在其他的教会有没有听过类似的教导或者想法？ 教过你直接就很容易就想成同质论，如果不是这有被教过，真的就会连接到就是同质论。 对对对， 那大概就会马上会把 反对吧， 就是物质性的理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或者肉身性的理解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对， 我那天看新闻，就是现在不 AI 不是很夯吗？现在有人就是很热衷与 AI 耶稣对话，所以很有趣的是，真实就是上帝已经给我们这么具体可见的方式，但是我们就不要他给我们的方式，我们也没有好好的理解，我们就是创造自己想要的方式。我就觉得很好， 真的、哦、有人， 我们没有好好的。 那我相信有 AI 耶稣，就有 AI 圣灵了，然后也有 AI 上帝天父了。我要与上帝对话，然后现在我就打开我的电脑，然后 很方便啊，然后合乎人的心意啊，很温暖啊，然后很有用啊。大概人的本性，如果不透过信心，就会往那个方向 走。哦耶，也许这也提到就是。现在你看到有一些那个比较大众性的基督教的，不管是网站还是什么，他们就会讲说 AI 如何冲击。也许我太过自信，也许我太过头埋在沙子里。我在想，如果你有真实的讲道，你有真实的，其实 I don't know， 如果大家是真实的，确实有受教的话。那个怎么会对你来说会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是不可能可以取代讲道的，也不可能可以取代教导。但是如果你的讲道就是时常现在在主日的讲道时常会听到的，那你真的需要担心，不是吗？如果你的讲道都是一些那你就是你真的需要担心。I don't know。 吴大哥、秋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 对，就是还蛮，就是整个跟基督论都连在一起，就可以去理解很多。那虽然以前在改革中也领圣餐，可是因为如果没有对基督论就是比较多一点认识，其实在圣餐整个一个理解上面其实是差很多的。 对，就是我觉得那真的是会一个造成一个很大的空洞吧，很可惜，就是一个亏缺或一个亏损。你虽然有施行圣餐，大家也有领圣餐，但是也许自己也没有这种领受，所以你也没有教导的话，那真的你虽然同样是有一个外在的形式是一样，但是我自己真的觉得那你领受的恩典觉得是一定会有所亏欠，也一定会对整体圣徒的属灵生命，你不可能说没有影响，因为这是主他自己设立的嘛。对 ，Yeah，Ferguson 在这里，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改革中的理解。圣灵的工作特别在圣礼上彰显出来，不是我们一般理解圣灵在圣灵的运行，或者坊间一般的理解，是按照主自己的吩咐，主自己的设立。OK，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关于这个？